个人赛两场战罢，运气也好，实力也罢，总之星星现在2-0领先。接下来第三场，电子显示屏上打出名字，现场选手起身，观众们愣了愣后，居然来了一小波呐喊的小高潮。 老魏，行吗你？ 距离星星选手席很近的观众席上，有人扯着嗓子呐喊着。魏琛显然听到了，朝着喊声的方向睥睨地扫了一眼，然后朝着那方向竖起食指摇了摇。虚空的选手们看得目瞪口呆，摇食指虽然不像竖中指那样有侮辱性，但至少也有一股轻蔑的意味在里面。这种手势居然对着自家主场的观众，这是想什么呢？结果更让他们惊讶的是，被轻蔑地摇了食指的那些观众虽然立即沸腾，对魏琛喝起了倒彩，但却毫不掩饰嘻嘻哈哈的闹玩情绪。谁也看得出来，他们并不是真的不支持魏琛，这是一种很相熟的关系下损友之间的互相挖苦，不是关系到了一定程度是开不起这种玩笑的。和粉丝有这种关系？虚空的选手们愣愣地看着，有些不以为然，但心底里又有一些小羡慕。因为没有，所以羡慕，很自然而然就生成的情绪。魏琛就在这样的气氛中上台了，而星星的支持者们能和他而不是星星其他选手这样开玩笑，当然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星星的诸位在成为了职业选手后，就属魏琛还算比较接地气儿了。他的迎风布阵到现在还是时常到网游里去遛弯的。他的职业生涯事实上只有2年，但在荣耀网游中他可混了连10年都不止。这已是他生命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是不可能根除的。不让他上网游比不让他抽烟还要难。迎风布阵毕竟名气不算太大，魏琛在星星替补的性质也很明显，所以所受关注不算太多，他的角色在网游中不至于被围观的寸步难行。玩网游那就免不了和其他玩家的互动交流，于是很多人对魏琛的了解不是来自于联盟战队或是媒体的官方宣传，有时候就是公会频道里的聊天，或是一次团队副本时的胡扯。于是魏琛就成了这么一位有些特别的职业选手，再加上他身上事实上也背负着一项记录，他可是迄今为止联盟中年龄最大的职业选手。甚至都有人问过他，既然你现在还跑出来打，为什么又要空白这么多年呢？这个问题魏琛也回答不了，他只知道他现在站在这里，虽然所能做的已经不多，但是他会尽心尽力，因为他是职业选手。个人赛第三场开打，星星、魏琛、术士迎风布阵，虚空、杨浩轩、枪炮师、半透明。杨浩轩第7赛季职业选手，15岁时便在虚空战队训练营受训，17岁在虚空战队拿到了一份职业合同，已在虚空战队效力4年的他如今也不过20岁。 哎呀，年轻啊，魏琛感慨连连。 比赛很快开始，对上了枪炮师，迎风布阵的施法距离自然不能再算什么优势。魏琛开局后战术走位，地图是他选的，娴熟自不必说。杨浩轩呢，开场却也和魏琛一样采取了战术开局，角色半透明同样在地图中迂回，很快走到中心地带时一看不见对方角色，顿时心下了解。 轰！ 杨浩轩立即让他的半透明轰出了一炮，试图用声音吸引魏琛将迎风布阵暴露出来，但魏琛听到炮声却并不去查看，直接让迎风布阵掉头斜插。众人一看这方向正和半透明所处位置8-9不离十，老将的听力水平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杨浩轩在这一炮后也没有让半透明原地不动，走位后 置换了一个视野更宽广的黄雀在后，引蛇出洞的打法。不少观众都看熟了这种伎俩了，混了这么多年的魏琛会上当吗？观众们从上帝视角看着魏琛的迎风布阵一点一点地朝着那个半透明圆处坐标过去了。现场观众开始焦躁，他们是在为魏琛担心，但是魏琛却傻乎乎的，好像一点都没想到这种可能性似的。迎风布阵现身，现场一片叹息声。杨浩轩却没有立即开始攻击，一个连玩家们都清晰知道意图的战术实在太低端了。魏琛拥有可以顺声摸过来的判断力，怎么会不知道这种简单的战术？尤其在看到这边没有对手角色时，心下就该更了然了。所以杨浩轩并不觉得魏琛是贸然就闯了过来，他的心中一定也有提防打算，自己立即攻击，心有防备的他恐怕早有对策，怕不会有什么好效果，不如再隐忍，等对方觉得这不是陷阱，放松警惕以后。于是杨浩轩没有动，于是魏琛讲话了， 我都来了，出来打呀，藏在一边磨蹭什么呀？以为我会放松警惕吗？ 在炸自己？ 不动。杨浩轩想着，就说你呢，坐标45、56的那位。 魏琛说。杨浩轩一愣，一看自己角色半透明的坐标果然45、56，全场顿时一片掌声。精彩的判断力呀，将对手的行踪判断得一清二楚，这是对地图、对对方角色的全面熟悉和了解啊。坐标都被叫破了，杨浩轩挺尴尬，但他知道现在有超多的观众盯着自己，就这么走出去真有些丢脸啊。就这么一会儿功夫，魏琛已经又在吆喝， 怎么还不准备出来？ 无奈的杨浩轩正准备让角色出去。 我知道了，原来你在48、31。 频道里猛然跳出魏琛的又一句，迎风布阵超有自信地朝着某个方向钻出了。我去，杨浩轩的正准备让角色冲出去的操作硬生生停了下去。这老狐狸，杨浩轩一头冷汗，自己真的差点被他炸出去，还好自己发了一下呆，看来这一局运气轮到了我们虚空了呀。脑中构想了一下魏琛最后所嚷的48、31的坐标方位，杨浩轩操作半透明走了出去，极为精巧的准备绕背，再以连贯的重火力给迎风布阵来一波狠的。杨浩轩深呼吸，为即将到来的高潮做准备，现场却是一片啧啧的感慨声。 哎，年轻人啊， 有人说着。杨浩轩的年纪放在电子竞技选手里来说其实算不上年轻人了，20岁应该算是正巅峰的中生代，不过相对于比他大出一轮去的魏琛来说，他确实还是年轻人。年轻人正准备制造高潮，突然一道六星光劳从天而降，他来不及操作闪避，半透明就已被封住。糟糕，杨浩轩顿时知道自己到底还是上了当。引蛇出洞，一样的战术，不一样的用法，枪到底还是老的辣呀。一波伏击，魏琛给自己奠定了良好的优势，而后又在这副猥琐复杂的地图中几度周旋后，终于是把杨浩轩给击败了，个人赛全胜，3-0。现场已成欢乐的海洋。 10-0， 无数星星的支持者们高喊着，个人赛全胜，这可又是10-0的节奏啊。杨浩轩从选手席出来，垂头丧气地下了场。星星这边呢，魏琛却在里面又待了很久。 这老东西又闷骚呢， 观众里有人嘻嘻哈哈地说着。由于个人赛和擂台赛之间休息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裁判也没有立即就来催促。魏琛坐在选手席， 手里夹了根烟，但看着头顶上的禁烟标志，还是没敢点起来。 好险！ 魏琛的目光转回到电脑屏幕中，看着迎风不振的生命还有8%。他是赢了，但是赢的却不轻松。先前那波伏击十分成功，让他奠定了30%的领先优势，但是到最后却被迫到只有8%的生命，这让魏晨有点不爽，心中有个很不踏实的声音一再地提醒着他那个事实。 我确实是老了，所以这就是我的胜利方式。 魏晨自言自语着。 8%还是80%，那重要吗？切，这不是擂台赛。 魏晨嘟囔着起身走出比赛席。看到他露面，现场顿时掌声雷动。 对嘛，赢了就是赢了，有这个结果就行。 魏晨笑着，心情顿时舒畅了。 老魏，可以啊。 下场走在场边的时候，靠近一些的席位上又有好多观众开着他的玩笑，有些人未必是真和魏琛相熟或是相识，只是看到有别的人那样做，顿时觉得魏琛是一个可以这样打交道的选手，有样学样罢了。魏琛却也没有让他们失望，没有拒绝和他们互动，朝着这些冲他吆喝甚至开着一些比较猥琐的有关老了还行的笑话的家伙们挤挤眼睛，得意洋洋地走过了。 这种小角色老夫随便使这么一点点手段拿下。 回到星星阵中，魏琛亮着小拇指的一个指尖比划着。 厉害厉害， 大家纷纷称赞。 完全应该给我一个主力位置的，像你这种上年纪的老将应该多轮换多休息啊。 魏琛粗声粗气地拍着叶修说。 谢谢啊，不过我还年轻得很啊。 不是吹牛就最好了， 魏琛说。